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我有一个朋友啊，是演员，哎，我就特别羡慕他们这路当演员的。我老跟他说，我说你们这演员多好啊，啊，多风光啊！演出完了以后，观众在底下哇鼓掌，鲜花往台上扔，你们站在台上一鞠躬一谢幕，多美呀！我这朋友跟我说，说你说起这谢幕了，我呀就特想在这开演之前呀，跑到台前向观众朋友鞠躬谢幕。我说等会儿，我拦你一句，什么叫？开演之前谢幕啊，谢幕谢幕嘛，都是演出完了以后在那儿鞠躬啊，你干嘛在开演之前谢？你猜他跟我说什么？哦，您说演完了再去谢幕去啊？我怕演完了再谢，那台底下就没观众了。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刚才说这朋友啊，就做演员这朋友跟老何一家子没什么大关系，不过这小何和佳佳的争论呀，使老何家的联欢会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摩擦，一些小小的意外。这时候啊，身为一家之主的老何决定亲自出马了。 真没想到你们俩能争成这样，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我这个老将出马吧。你们俩好好反省一下，爷爷就给你们朗诵诗歌吧，这个爷爷拿手。 哎，爸，您快打住吧，咱换一个行吗？ 爸想朗诵诗歌怎么就不行啊？我支持咱爸啊。 你别急着支持啊，你先听我说件事儿。一个月之前小区里有老年人朗诵大赛，我就陪着爸去报名了。 这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啊？那最后爷爷第几名啊？ 还第几名呢，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那是他们不会欣赏。佳佳，我没说错吧？ 哎，说真的哈，爸朗诵的时候是真深情，但场下就是没什么反应。 那就没有一个人表扬一下咱爸？ 有，还真有一个，居委会的张大妈，她说老何朗诵的不错呀，听这个比我吃药都管用。 爸，要我说呀，其实您应该参加曲艺比赛，不信您听听。这郭冬临、冯巩表演的旧曲新唱，哪个不是您会的？ 这年头就是好人多呀！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真的？ 哎，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啊。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追求都一样，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要去拍电影， 我就搞制片。 我要演英雄， 我就演模范。 我要演地痞， 我就演混蛋。 我要去做小买卖， 我就把地摊练。 我要拿人一颗葱， 我就瞪人两头蒜。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我要进了看守所， 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你怎么不进去？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倒霉倒霉，小子！ 新千年， 对， 咱们得干点正事。 没错， 是不是？ 巩哥， 哎， 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 啊，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对呀、啊，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哎、 啊，我得帮帮他们。 对对对，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哎， 这个焦点访谈 呢，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还不弱呢？ 不弱，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许君毅 啊、 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啊， 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单夫垮，我垮一垮，跟同没事狗不理包的。 这都不离道呀。 啊， 他究竟好在哪儿呢？ 啊， 他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净香一朵花。 这是形容豹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对，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哎，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真的， 到那时候，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大哥， 对对对，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哎，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没带板啊。 没带什么？ 没带板。 我带着呢。 我带着。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你打出花了，你打那拴着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没赶上 啊！ 早废话，焦点访谈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你 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对， 咱要说点嘛？ 哎，咱要说点嘛？你凭什么跟他俩？我这你、 哎、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自强国家 好 WTO 啊，力度还挺大。他包皮大馅十八个褶，他不能是包的。 废话吧，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对，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下。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孙俊义，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啊，我叫郭冬临呐， 哎， 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谁像包子？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 哦， 能这么改吗？ 不能这么改， 绝对不能啊！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 哎， 我改体育节目去 啊！ 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真的，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啊！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好， 全是天津快板 啊！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对吗？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不许啊。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桂兰要解扁担，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你看看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当不尖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两头颤，那个当不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 啊， 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真的， 到那时候 啊，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大哥，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对对对，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我没带三弦啊。 我带着呢。 你带？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行啊， 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女足。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几个？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介绍队员， 孙文他今年有五十多岁， 不是多大？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呀， 没准儿。 后跟他的女儿，不是女队员，都是巾帼红颜。孙文队长可不简单，他挑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他薄皮大馅十八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简单，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好，那球进没进啊？ 你等一会儿。而今天这个球位 怎么样？ 奔着那个门 儿，我不问你进没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怎么样啊，这么一波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反正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 不是，我 有这么改的吗？ 啊， 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对对对对对。 啊， 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这就对了， 我改天气预报去。 他又来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还得是天津快板。 对嘛，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不你的思路吗？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真的？ 哎，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啊 啊， 继续在这儿。 对，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没错没错。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我没带。 没带什么？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用我们行话叫贝塔。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那塌了板。石秘书把我贝塔拿上来。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废话，男的谁带呀、啊、行吗？ 什么这个我试试。 自弹自唱。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冰冷。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贫不贫呢你 啊？来， 现在就开始 啊！ 天气预报， 一、二、三、四。 听说过没见过未来的历史一样，跨入个两千年前就能装逼，风雨后你有事人你心烦心呀，我有风你有山，总要都是好天气，哦 都是好天气，外国就不刮风吗？ 你说什么？ 外国就不刮风？ 刮 几级？ 一二三四五六和七呀！板正一打呀，别的咱不管， 不管 刮一刮，咱东北是走出一把。好，人都说我懂兵没，更胜你多寡。是啊，其实我看风光才是狗不理包的。 我操你！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咱们接着来听听这老何一家的家庭联欢会。小何和佳佳呀，在爷爷老何表演完了之后啊，不抬杠了，不争论了，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于是决定开始他们自己的表演。 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表演呢？我和欢欢这儿都等着呢。 爸，说完这件事儿，我们就开始表演。还是在我们刚才说的那场演出，我听到了一首熟悉的歌之后就跟着唱了，不过我很快就听到了批评。 是谁说您呀？ 是坐在你爸爸边上的一个人，他说唱得真够差的，赶紧停下来吧。听到批评，你爸爸就问那个人啊，您是在说我吗？ 结果呀，那人连忙和我道歉说不是您，是这位歌唱家，他干扰了我们对您歌声的欣赏。 这件事儿你们也说完了，现在你们该开始表演了吧，我们都等着急了。 好好好，那咱们先一起听听这个赵本山、毕福剑、王小光、田娃表演的就差钱儿，我们的实力是不相上下的。 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能唱歌 啊， 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 你愿意听谁的？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那唱不了。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他那太低，压嗓子。 我弄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段。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你别扯了，那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点，那个正经唱啊。好，你这大了。 没事，别紧张。 妈呢我走了，还要别来呢。 太高了，你看。 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海螺音？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哦，海豚音。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维塔斯， 维塔斯， 来，行，过饭了，孩子都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坐看。 没有音乐， 那个 啊，那谁， 这回你把你家那迪迪威还用一下， 迪威蒂还迪迪威，你瞅你看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迪迪威用一下子不活了。 来，请来。 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扮演海豚呢？ 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不是，这疼，这不疼能这么叫吗？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您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听完了赵本山、毕福剑、王小光、田娃这小品《就差钱》之后啊，小何和佳佳这表演让老何和欢欢也乐坏了，家庭联欢会也就在这样的笑声当中结束了。通过这个家庭联欢会啊，您可能也听出来了，老何家真是充满了快乐，那是真正的合家欢，加在一块儿呢就是快乐合家欢，哼，就是我们这节目的名字。好了，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今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啊，以后多着呢，咱们慢慢听。最后呢，咱们一块儿听小沈阳演唱的《江湖啊江湖》。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明儿见。 我是随风飘摇的小草，冲破泥土涌进蓝天怀抱，用尽全身力气只想你知道，我可以做到最好。人在江湖纷纷扰扰，身在其中的人才会知道，世上有多少事能把握好，又何必这样自寻烦恼。笑江湖江湖笑，多少英雄请折腰，天下第一的苦没有人知道。笑江湖江湖笑，儿女情长谁明了，盖世神功练到无可救药。随风飘摇的小草，冲破泥土涌进蓝天怀抱，用尽全身力气只想你知道，我可以做到最好。人在江湖纷纷扰扰，身在其中的人才会知道，世上有多少事能把握，何必这样自寻烦恼。笑江湖江湖笑，多少英雄请折腰，天下第一的苦没有人知道。笑江湖江湖笑，儿女情长谁明了，盖世神功练到无可救药。笑江湖江湖笑，多少英雄请折腰，天下第一的苦没有人知道。笑江湖江湖笑，儿女情长谁明了，盖世神功练到无可救药。盖世神功练到无可救药。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